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 若英，很爱很爱你，开始我们今朝清晨爽利的节目。早晨啊，今天是10月4日啦，农历的日子是8月28日，星期一。今天有一股清劲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华南普遍晴朗和炎热。预料一个广阔低压区会在本周中后期在南海中北部逐渐发展，该区天气不稳定，而东北季候风将会在周末至下周初影响华南。在两者的共同效应之下，华南沿岸风势会增强。今天天气，香港天气的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是渐转不稳定。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是高。现时气温28度。 相对湿度79%。展开新的一页，关谷英。 旧戒指，旧日的事，有许多许多往事，令我寻找到。到这天消失意义，从前的我只属于往日。Today I belong to me。今日从开始，今从头开始，回望太费事，没意思。 曾经都是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广东话的版本也都听不少了。广东话的就是学友的《明日世界》终结时的原装歌曲，就是刚刚听的周志平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风花雪月，唔觉唔觉咧，中秋节都过咗一段时间。今日嚟到8月28，唔系喺正正中秋赏月嘅明亮，而系去到呢个月光嘅形象系咁啦，系咪咧？ 月半弯倚于深宵，晚风轻飘，一张俏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他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靠着你的臂膀，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系啦，喺呢个8月15，正正就会系呢个月圆之夜啦。到喺中间嘅日子，而家去翻接近初一嘅时候，就应该系一半嘅时候。咁又睇下个月亮点，抬头望上天空，见唔见到月亮？睇睇屋企嘅月饼食晒未？到唔到期？如果发毛就更加要掉咗佢啦吓！早晨啊，仲有大概3分零钟到清晨5:30啦。而家我哋有陈美玲。 禅禅私语地， 雨中康乃馨。 怀念过去康乃馨。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涉及台湾的声明，敦促北京在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停止有关施压和压迫。台湾对外交往部门感谢美国主动发表有关声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曾经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从来没有改变，奉劝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承诺，慎重行事。又指如果台独胆敢挑衅，中国有权利采取任何必要的、任何需要的手段予以制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曾经正告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的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阿富汗喀布尔昨日发生的爆炸，据报增至8人死亡，20人受伤。臨時政府內政部發言人胡斯提接受當地傳媒訪問時說，事發在星期日下午，位於喀布爾第一景區的加赫清真寺外發生爆炸，最少兩名平民死亡，另有幾名的平民受傷。胡斯提強調，當局會盡快將兇手緝拿歸案。阿富汗黎明新闻网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加克清真寺正是举行仪式，悼念几日前去世的一名女子。那名女子是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的妈妈。报道引述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在民众进入清真寺的时候。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对今次袭击事件承认责任。格鲁吉亚选委会公布地方选举点票结果，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领先。格鲁吉亚的地方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和多数代表制结合的选举制度，在已经统计的超过99%选区的选票里面，执政党在比例代表制选举中获得 46.68% 支持，主要反对党联合民族运动党获得 30.7% 的支持。执政党在多数代表制选举中亦获得明显优势。结果显示，除了首都大比利斯等五个主要城市的市长选举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之外，执政党赢得其他城市市长选举，并且在多数城市的议会选举中取得明显优势。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本港已经一个几月没有本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时候为重新通关做好准备。当局会全面检视香港健康码，以更有效做好粤港澳三地联防联控工作。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表示，当局正是研究通关码，并透露内地希望本港尽量贴近要求，包括收紧患者出院条件，前线人员例如医护和机场员工等加密检测至每隔日一检，不接受快速测试。许树昌提到，内地和澳门用了四至五个月商讨通关，相信本港需时相约，内地稍后或者会派员来港考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爱与恨。 如果你心里面充满爱，你那个相都是充满爱的相。 这种的怨恨可以这么严重，实在是真的苦了自己。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到妙法寺寻找打卡圣地。10月7日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现在是8号风球啊， 等我们两兄弟和大家一起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在战场上行军布阵，用战略换取胜利。在媒体战上边，国民军希望找自己的士兵假扮敌军俘虏，制造一个战胜假象。你一招又会不会成功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喺12月1日嘅时候，大家攞咗呢个消费券吓，即系大部分，如果你喺早期第一期喺8月份攞咗嘅第一期嘅朋友们咧，咁10月份咧第二期咧就有得攞啦。亦都有啲部分系后期先申请到嘅人士咧，都系喺10月份咧就有得攞噶。咁可能有啲人咧，亦都有啲好混淆嘅，系我哋冇理咧，就去嘟一嘟睇有冇先咁。咁如果冇嘅时候咧，就又唔好失望。又如果你上一次都攞过嘅时候咧，咁可能系未到期。你上一次嘅系9月份都唔定吓。啲钱系你嘅，始终都系你嘅树。如果真系冇嘅时候咧，都可以冷静去谂一谂，而向有关嘅机构去问下嘅情况如何啊？啲钱摆住喺度嘅时候，咪当储住先吓。即系一早收咗嘅时候咧，好多咧就系好轻松愉快咧，就系扎扎林去消费。真系见到一个现象嘅吓，咁啊星期日出街嘅时候咧，好多人啦，啲店铺啊，有啲卖手机嘅店铺啦，或者食嘢嘅地方啦，一啲零售其他嘅物件嘅地方咧，都系零舍系见得多咗人嘅。人头涌涌，开开心心咁样，咁啊心想就话啊，而家成日都有呢个消费券啊，几好喎！你都同啲朋友咁倾嘅，天方夜谭啊，讲啊咁讲，讲下咧就令到大家好似好欣慰啲啊，开心啲。咁其实由此去睇咧，消费咧总系令人开心嘅，有一个好似快乐嗰种感觉。但呢啲快乐咧，可能未必系一个永久嘅快乐，但你系有少少嘅寻开心，而真正嗰个嘅快乐咧就系。无忧啊，可以即系你嘅你份工嘅会系稳稳阵阵啊，唔会惊裁员啊，有好多啲不必要嘅隐忧，未必喺自己身上，可能有几人忧天咗先，好似好多嘅不肯定啊。咁希望呢啲嘅不肯定嘅情况，慢慢慢慢渐渐改进。咁如果有消费券嘅时候，系松少少手，但系当你又要理智啲去谂下，嗰样嘢系咪真系自己真系必要嘅咧？ 最深上多寒，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忘，靠紧我，冷静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别座，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常在跌跌跌。 通通处境来到过，对你认着紧，但痛心。无论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笑浅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中往还，令我饱经聚散，尚多憾。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箭扑向我，即使我独。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常在跌跌碰碰处境内度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 一首好好听嘅歌吓，系梁咏梁写嘅曲啦，小美写嘅词，小美不嬲写词都系佢好耍家嘅嘢啦吓，但系而家就作品不多啦，以前咧都唔少啊，而好多首咧都系成为名曲啊。咁其实一首歌嘅歌词里边咧，最即系有几句金句咧，你就会成日跟住唱，朗朗上口。咁喺呢一首歌里边嘅金句咧，我就觉得嗰句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其实是几心痛的。爱人离你而去，但是没有事可以做得到。 合恋火着死。漆黑之中等待你再次与我一起，火一般的嘴唇浪漫地令我得意。 My love take my breath away。 肌肤 先有的是林永亮、梅艳芳的作品，是叫做心仍是冷，在情爱方面的一些执着，情爱的一些无奈，而亦都想起情爱有时有激情的时候，而情爱都是一些很个人的感觉，那种所谓 feel， 有没有 feel 啊？别人眼中觉得普通，而在你个人里面就是执着，偏偏喜欢你。 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时间五点五十一分半，早晨，你听紧嘅系十月四号朝早星期一朝早嘅清晨爽利，我系阿浅啦。今日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本周后期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嘅。系啦，睇翻天气嘅预测咧，星期一、二、三咧嘅温度咧都系28至到32度咁上下，礼拜四就27至31，礼拜五、六日嘅时候咧开始系有啲嘅雨点啊，咁而温度咧就低少少，26至到30度之间嘅吓。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79%。 早晨，大家好，我是郑蓉。在朝头早咧，我自己就好中意榨一个五青汁，咁因为饮完嘅时候咧，个人又会觉得好舒服，同埋又觉得好有营养啦。因为我早上都唔系话特别有胃口食一啲固体嘅食物做早餐，咁如果再有多少少嘅时间咧，我就会选择喺屋企嘅厅嗰度开晒啲窗，咁样好舒服做一啲简单嘅瑜伽动作。因为其实瑜伽动作都要好配合自己嘅呼吸啦，又可以松下自己嘅筋骨。做十分钟到，其实已经感觉到个人醒咗，同埋呼吸又畅顺又好精神，个感觉系非常之好嘅。咁喺呢一度祝大家身体健康，清晨爽利。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Tra la la, twiddly dee dee, it gives me a thrill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o the mockingbird's trill. Tra la la, twiddly dee dee, there's peace and goodwill. You're welcome as the flowers on Mockingbird Hill. When the sun in the morning peeps over the hill and kisses the roses round my windowsill, then my heart fills with laughter when I hear the trill of the birds in the treetops on Mockingbird Hill. Tra-la-la, twiddly-dee-dee, it gives me a thrill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o the mockingbird's trill. Tra-la-la, twiddly-dee-dee, there's peace and goodwill. You're welcome as the flowers on Mockingbird Hill. it's late in the evening, I climb up a hill and survey all my kingdom while everything's still. Only me and the sky and an old whippoorwill singing songs in the twilight on Mockingbird Hill. Tra-la-la, twiddly-dee-dee, it gives me a thrill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o the mockingbird's trill. Tra-la-la, twiddly-dee-dee, there's peace and goodwill. You're welcome as the flowers on Mockingbird Hill. The flowers on Mockingbird Hill. 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一个好他条，属于少少一个个人嘅空间嘅时间，未有人骚扰你啊嘛。晏啲翻工嘅时候就好繁忙，所以喺呢一度喺起身嘅呢一刻，尽情享受呢一刻，或者系我陪住你嘅呢一刻啊。 劝君莫惜金柳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花成正堪折，莫等空折枝。花落难复遍，盼君知其意。花可以开，花总会谢，留下了树枝。请君惜取少年时，莫再失意。应具冲消志，莫惜金柳衣。少年难复再，盼君知其意。光阴似烟般消逝，年老无依。请君惜取少年时，莫再失意。 先前的英文歌曲是 Patti Page 的 Mockingbird Hill。 早起不要浪费时间，珍惜你的光阴，早起又给人多些时间可以做到很多事。 应具冲霄志， 泰迪罗宾。 莫惜金柳衣，少年难复再，盼君知其意。光阴似烟般消逝，年老无依。请君惜取少年，莫再失意。请君惜取少年时，莫再失意。 金柳衣，亦都有人读金缕衣。 娱乐场所共125支。警方强调会继续全力打击海上走私同衍生出嚟嘅危害海上安全行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本港已经一个几月没有本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时候为重新通关做好准备。当局会全面检视香港健康码，以更有效做好粤港澳三地联防联控工作。

早啊，早晨啊，清晨爽利又精神爽利系嘛？今日六点过后咯，今日系10月4日，农历系8月28日，星期一。而家嘅大钟接近6:02啦。今日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喺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不过去到本周后期嘅时候咧，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嘅。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十月份第一个星期一呢、這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咧，啊都系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听咗好耐嘅时间都系叶君耀，咁啊钟仔去咗边咧吓？因为呢排哇，即系你知运动嗰只热潮啦，一个接一个，所以钟仔话好忙碌就。多謝阿 Dan， 你繼續咧待住佢先嚇。 我唔緊要，我驚啊啲聽眾厭咋，又聽到我把聲啊。 咁咪都可能係好掛住阿鐘仔嘅嚇。咁啊，鐘仔應該就下個月咧，佢都會翻嚟啦，歸隊噶啦。 我相信佢都準備咗啲好正嘅題材，東方嘅文化咧、中國嘅古典文學啊、文史哲咧，同大家分享嘅。 係咁，今日咧 Dan 咧你就代表西方噶啦。咁有咩同我哋分享咧？ 嗱，未進入主題之前咧，我想講咧喺香港呢個碩士森林成長咧。童年咧好多回憶咧都喺室內地方嘅，尤其係商場。咁港島東區咧有個商場咧，承載咗我好多回憶，包括印象中第一次入戲院睇戲啦，第一次溜冰，甚至相約初戀漫步海濱公園啊，都係喺呢個地方嘅。 哇，都忘不了咯呢個地方係嘛？係啊，你講嗰個咧就又有溜冰場啦，又有海旁散步嘅地方，一定就係鰂魚涌旁邊嗰個商場啦。嗱，唔單止你有好多回憶，我都有。記得嗰陣時咧，小朋友仲細嘅時候咧，咁啊個星期咧都會係揸車落去，因為方便啊嘛，有位泊車，跟住咧去飲個茶。然之后咧，去行下商场又好，又有啲儿童设施，又有溜冰，最方便噶啦。咁嗰度都好多我小朋友成长嘅一啲回忆， 一条龙啊，系嘛？ 系啊，系啊。 咁啊，嗱呢一度咧，大部分咧香港人都去过啦。至于佢哋嘅历史咧，其实见证咗咧香港工业发展史之余咧，仲关系到咧我哋嘅日常生活噶。睇太古就睇到香港历史同埋民生啦。 系。 咁今集清晨所理咧，就系要介绍佢哋一个展览啊。 咁我记得咧，听你就喺旧年咧讲过英国哲学家罗素一篇论文啊，就系讲无用的知识，里边咧就提到我哋日常接触到嘅杏桃，食就当然好味啦，但系如果知道佢哋嘅来历同埋营养价值呢啲资料咧。咁你每一啖食落去嘅时候咧，哇，都零舍好味。知识咧就系能够将一啲好似好普通嘅杏桃升华。 認識香港一啲地方嘅歷史同埋發展咧，行街咧唔再只係消費啦，而係回顧舊日的足跡。行商場咧，其實可以充滿文化通識嘅，人都精神啲啊！ 嗱，阿 Dan， 你今次咧又同我哋做導賞員，帶我哋參觀呢個展覽啊嘛，係嘛？ 係好簡單又好濃縮咁介紹嘅啫，最緊要咧都係聽眾咧親自去展覽現場感受就最好啦。歷史嘅嘢咧就唔講住啦。嗱，首先講個公司名啊，原來咧有少少意思嘅。嗱，有一塊展板咧，我影低咗，將個內容咧口語化。嗱，麻煩。烦啦，钱帮我读出嚟啊！ 开始喺中国沿海做生意，西方企业都习惯咗拣一啲吉利嘅词汇为洋行或者公司命名。太古呢两个字含有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嘅寓意。有趣嘅系呢两个字同大吉两个字相似，寓意大吉大利。所以公司嘅名字，不论是字嘅意义或者字形上，都有长岁吉利嘅含义。令我想起以前我有个亲戚嘅小朋友咧，佢 坐地鐵啊，就去到太古站落車。一落車佢就，誒呢度係大吉喎、啊。睇緊小朋友咧講呢啲嘢咧，你又覺得好好笑，同埋又真係兩個字都相似 啊。個字形啊，睇落去咧就好喜氣洋洋咁樣啊，係 嘛？咁簡單容易記啊。 嗱、嗯，講翻個展覽先啦。嗱，去到呢個場地咧，入面咧係一張大型嘅風波啦，印有咧十九世紀風景畫，描述咧廣東沿岸某處碼頭嘅景況嘅。而呢幅畫隔離咧有另一張展板啊，佢就話咧可以追溯到1816年。咁當時咧英國嘅太古集團 John Swire and Sons 咧就喺利物浦成立啦。 創辦人就叫做 John Swire。 冇錯，佢喺北美同埋西印度群島咧進口商品，同時咧經營航運代理業務啊。佢嘅大仔阿 John Samuel Swire 咧就將個業務咧更上一層樓啦，將公司嘅業務咧擴展至海外，投資買船舶，仲有啊從事一啲綜合貿易事務啊，喺四個國家咧主要城市成立辦公室，嗱分別係墨爾本啦、上海、橫濱、香港，而呢啲業務咧為佢哋咧今日咧奠下堅實嘅基礎啊。 嗯，據我所知咧，十九世紀好幾間英資公司，例如匯豐銀行啦。扩充业务主要咧依靠开拓华人市场，咁佢哋系咪咁啦？ 一样嘅，佢哋把握时机，采用改良过、唔使用太多煤推动嘅蒸汽船啊，做咗俗称南烟通轮船公司嘅大股东，担任咧中国代理同埋管理公司啊。嗱，讲到呢度咧。展覽現場咧，見到一個玻璃櫃咧，入面有佢哋輪船公司嘅徽章啊！ 呢個徽章左右分別咧都有一隻有翼嘅龍，而雙腳咧就好似拉住一張 banner， 上面又印有一啲英文字，其實代表咩意思啦？ 嗱，嗰堆英文字咧，其實組織為三個拉丁字嘅諺語啊，取材咧來自古羅馬演說家 Cicero 西塞羅。咁呢句拉丁文咧叫 Ac quam fideri， 英文嘅意思係 to be rather than to seem to be。中文咧就解作求真务实啊， 听落好有道理、 啊。商场如战场啊，营运一盘生意咧，喺未有电话同埋电邮嘅年代咧，佢哋嘅员工点样跨地域沟通咧，都非常小心噶。商业机密咧，俾行家知道，分分钟决定公司嘅存亡噶。所以咧，佢哋喺早期咧就建立咗自己公司咧内部沟通嘅方法，叫做航运代码，用嚟咧发电报嘅。员工咧只需要输入简短嘅代码咧，就可以表达复杂嘅信息噶啦。 喺呢张相入面咧，我见到有一张斜台，上面咧就印有一本打开咗嘅笔记簿，然后隔篱咧就有两个横放嘅滚轮，就写住一啲英文字。阿 Danny 究竟系咩嚟噶？ 依家好多展览咧，唔再只系发放信息噶啦，而系同参观人士咧，同展品咧有个 interaction， 即系互动啊。 有啲人读 interaction 噶、 啊。其实就唔系咁正确，呢啲系港式英文，应该讲 interaction。尤其系我哋去商场啲询问处咧，我发觉好多香港人就话：，喂，去 information centre 问下，去 information 嘅 information 都系港式英文， 嗯、 正确读法咧应该系 information， 而呢个互动咧系 interaction 嘅、 哦。好啊，我哋又可以学到。是正確的讀音、okay. interaction 就互動，即是這樣去吸收任何的資訊，這樣 是的，都比較方便一點的，不論是幾抽象幾複雜都沒那麼悶，好玩一點的。這個斜桌上面就見到的筆記簿上面就寫住了他們以前用的航運代碼。 我見到最左嗰棟代碼咧，由上至下每組有五個英文字組成嘅、哦，咁呢啲代碼又係咩意思呢？ 就是要看隔离那行的信息了。 哦，嗱，这个表左面大概中间的位置，代码就是 TRYOR， 代表什么呢？ 嗱，相信咧牛津字典咧都查唔到嘅，因为咧要知道佢正確嘅意思咧，一定要去翻呢间公司嘅航运代码查一查嘅。 嗯，等我再睇下先吓。嗱，我见到 TRYOR 隔篱嗰行写住英文字 Pirates。咦，咁咪即係海盜？ 冇錯啦，嗱，如果有員工咧發放 TRYOR 呢個航運代碼咧，就表示有海盜可能需要救援啊。 嗯，航運代碼，尤其是喺緊張關頭，真係好重要啊 嚇。嗱，呢件展品咧就係俾我哋試下咧拆解呢啲航運代碼。斜台咧右边咧有两个滚轮嘅， 系啊，我就见到佢哋咧上面咧又印有一组组嘅代码，用隔篱嘅笔记簿去对一对咧，啊咁就知道系咩意思啦，嗬！ 大人小朋友都啱玩，仲可以一齐玩 嘅。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啊！嗱，讲开鲗鱼涌啦，咁嗰区咧有啲街道嘅名称咧，好似同呢间公司都有关嘅，例如船澳里 啊，仲有糖厂街啦、基利路。基利坊、芬尼街，甚至康山啊，全部都同呢间公司有关嘅。其中一块展板咧，有逐一嘅简短介绍啊。嗱，呢啲街名代表啲咩咧？嗱，就留翻听众咧自己去呢个展览度揭晓啦。我避免剧透啊。嗱，为咗令观众咧容易啲吸收资讯咧，呢个展览咧讲历史咧都讲得好有创意嘅，唔系只用文字啊，而系有好多嗰一区嘅一带嘅旧相片咧，俾大家。睇到嘅 嗱，你又俾咗张相我睇啦，咁我睇到咧呢一张相入边咧，就有一张长方形嘅台啊，上面有一座纯白色嘅模型，系一座山，好似系复制呢个地区。 嗱，呢件展品嘅长方形台咧，右下角咧有三个圆形嘅掣，分别代表三个时期。揿第一个掣就系1881年至到1940年啦。天花板咧有个 projector 啦，就除咗 highlight 呢座咧模仿附近地势嘅模型啊，各建筑物嘅位置仲投放咗咧呢个时期影嘅黑白相， 咁就一定有船澳嘅旧相啦，系嘛？ 系啊，甚至船澳嘅厂房大门啊，员工准备食晏啊或者放工时嘅虚撼场面咧，有张相咧影得到啊！嗱，一张相咧胜过千言万语，透过模型加黑白相，学历史咧都好玩好多嘅。 我之前咧提及糖厂咧，呢个展览又点样介绍咧？吓 ，Dan 又系好互动嘅。嗱，呢个介绍糖厂嘅大型展板咧，我拍咗 video。嗱，不如阿浅帮我形容一下。 好啊，好啊。嗱，呢个展板咧就有几件嘢突出嚟。首先咧，我就见到阿 Dan 你咧就揸住一个波啦，就摆入一个银色嘅管里面。咁跟住你就再拧一拧下面嘅胎盘，个波咧就会跌咗出嚟，就跌入一排滚轮。咁每个滚轮入面呢都有一个兜，外形呢就好似水风车。个波跌入每一格呢，我就见到个 Danny 又再转一转下面个胎盘，个波呢就会跌向下一格，一共呢就有五格嘅。 成个展品呢就係讲解点样由原糖化成糖浆，再提炼变成一粒粒嘅方糖啊，最后包装嘅。整个提炼糖嘅复杂过程呢，简化成一件睇得到接触到又玩得嘅展品啊！ 系啊，即系睇咗先知道，原来一粒方糖制作过程咁多奥妙嘅嘢，嗬。咁小朋友睇到咧，哇，更加开心啊！睇呢个展览，又可以有嘢玩咁样，系嘛？嗱，仲有咧，佢哋嗰种汽水咧，又点样展览出嚟咧？吓， 除咗咧现场搭建咗一个高过人嘅汽水机啊，方便大家咧企喺呢个汽水喷嘴下边咧打个卡、影下相啊。隔篱咧，仲有一个咧，有20格嘅玻璃柜，每一格咧摆放咗呢一只汽水咧，唔同时代出产嘅纪念品啊！ 哇，呢啲纪念品咧真系好受欢迎啊！每一次去旅行嘅时候咧，都一定搜罗好多翻嚟啊！我记得有啲摇摇啦，有钱鈎啊、手表啊、模型车啊、玩具等等吓。 嗱，你所讲嘅纪念品咧，喺呢度全部都睇到，仲可以随便影相嘅。嗱，我亦都揾咗咧香港太古集团有限公司公共事务董事咧唐伟邦先生咧，同大家讲少少嘢嘅。 清晨爽利嘅观众早晨，太古1870年5月1日喺香港开设第一个办事处，到而家已经超过150年。我哋同大家嘅生活息息相关，仲一直随住时代演变，由早期嘅航运、船澳到炼糖工业，再发展汽水装瓶同埋航空业务。船澳同埋炼糖厂亦都发展成大型住宅屋苑同埋商业中心。我哋同香港一齐经历高低起跌，关系真系好密切。太古信望香港，信望未来展览，希望俾大家睇到我哋同香港一齐成长嘅故事。展览除咗有珍贵嘅历史文物 圖片，仲有好玩嘅互動遊戲，同埋精彩嘅打卡位，適合一家大細參觀。 今日阿 Danny 介紹呢個展覽咧，係免費入場嘅。10月12号呢就是最后一日，即是大概仲有一个礼拜到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睇呢，可以去香港海事博物馆嗰度睇，因为系喺嗰度展出嘅。咁而详细情况呢可以浏览佢哋嘅官方网站下。好啦，咁讲完呢个展览啦，阿 Dan 你有咩歌可以配合今日嘅话题呢？ 依家咧世界咁多纷争啦，就不如听首咧非常轻快宣扬和平嘅英文流行歌。唔同种族、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咧，一听到呢首歌咧，即使唔会跟住唱啊，都会一齐左摇右摆放松一下嘅。乐队 Hillside Singers 唱嘅 I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系啊，间唔中我都有播呢首歌， 系嘛 吓，咁仲记得嗰时嗰条片咧，系见到啲唔同种族嘅人士一齐唱呢首歌噶嘛？ 嗯，系啦。 好，大家一齐听，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Daniel 话啊，拜拜， 拜拜。 I'd like to build the world a home and furnish it with love. Grow apple trees and honeybees and snow white turtledoves.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sing with me. Perfect harmony. Perfect harmony. I'd like to hold it in my arms and keep it company. I'd like to see the world for once all standing hand in hand and hear them echo through the hills for peace to our land. That's the song I hear. Let the world sing today. Oh yeah.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in perfect harmony. 野疏爽冇悭皮，锡晒你，使乜讲我直头锡晒你，我洗衫洗裤又会整几尾，跟啲飞仔冇得比，锡晒你， 一于 锡晒你。 阿 Sam 去嘅，锡晒你啊！听朝再见你咯，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北韩表示将会在今日稍后重启与南韩之间的热线。北韩领袖金正恩上个月底出席会议的时候表示会在十月初重启朝韩通讯联络管道。该管道今年7月27号在事隔13个月之后重设，但两星期后又因为美韩军演停摆。南韩统一部官员在今个月1号通过该联络管道尝试与朝方联系，但朝方未予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表涉及台湾的声明，敦促北京在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停止有关施压、压迫台湾对外交往部门，感谢美国主动发表有关声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曾经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从来没有变，奉劝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承诺，慎重行事。又指如果台独胆敢挑衅，中国有权利采取任何需要的手段予以制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曾经正告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的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阿富汗一座清真寺外面昨日发生的爆炸，当地传媒引述内政部指最少8人死亡，20人受伤。一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塔利班官员更表示，最终死伤人数可能更多。报道说，事发时清真寺正是为一名已故女子举行悼念活动，而那名女子是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的妈妈。穆贾希德在社交平台证实，加克清真寺外面发生导致平民死伤的爆炸，但未有评论事发时清真寺里面是否正是举行悼念她妈妈的仪式。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就爆炸承认责任。警方打击海上走私活动，两名分别19和29岁的男子被警方以走私相关的罪名拘捕，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表示，为了堵截黑社会收入来源，上星期六起动员刑侦人员、水警、机动部队和其他军装人员在全港各区继续积极展开一连串以情报主导的执法行动。截至昨晚8点，人员巡查海上走私黑点共101次，包括青衣、东涌、屯门、油麻地和长沙湾一带的码头和其他隐蔽处，并且截查47艘船只。同时，警方在多个卸货区和食品批发市场附近设置路障，截查可疑车辆，检查车上货物和检视货物清单。行动中，警方亦搜查各类娱乐场所共125次。警方强调会继续全力打击海上走私和衍生出来的危害海上安全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4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后日会在立法会宣读她本届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房屋土地供应是焦点。林郑月娥亦都预告会详细交代新界北未来的发展。近日有不少团体提出建议，亦都有发展商说会协助年轻人上楼。稍后的特色环节会讲下不同的建议和回应。 政府早前就和专家去到深圳开会商讨包括通关安排，有份出席会议的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就说，当